朝鲜国民经济各部门新年伊始就努力争取生产开门红。咸南地区煤矿联合企业的干部和工人超额完成比去年同期高 0.2 倍的第一天煤炭生产计划等取得了成就。另外，铁路运输部门的工人群众发挥献身奋斗的精神，超额 4.6% 完成了铁道省的第一天运输计划。